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徐有贞等人策划着让英宗复位，正月16之夜，他们带领拼凑而来的1000名军士向皇城长安门而来。包围紫禁城的皇城四面各有一门，南曰承天门，北曰北安门，西曰西安门，东曰东安门。承天门为正门，正门正对千步廊。承天门前千步廊的左右方还有西侧的长安右门及东侧的长安左门。朱门之中以长安左门距英宗被囚的南宫最近，南宫位于皇城东南角，进了长安左门，跨过金水河，沿河掉头向东，走到尽头便是。一行人径直到了南宫延安门，意想不到之事发生了。原以为已预先通知了英宗，但叩门许久，里面却没有人应门。石亨、张悟等虽说勇猛，但心生退意，毕竟此为叛逆之举，京城禁军数万，万一被响声惊动，这区区1000多人如何抵挡？此时悄悄退出皇城或许还可保命。而这徐有贞虽为一介书生，却心怀破釜沉舟决心，黑暗之中只听他大叫道：“ 不可退，千秋功业在此一刻，此举必成。” 徐有贞命军士抬起巨木撞击宫门，同时令人攀墙而入，内外呼应，强行打开了宫门。此时内廷的英宗听到外面喧哗，秉烛不出，徐有贞等人见到，连忙将英宗扶上预先推来的舆车，由众人拥着向北而行，往紫禁城东华门而来。说来也怪，此时忽然乌云消散，月光将地面照得一片雪白， 英宗坐在鱼车上，边行边询问几人姓名官职，徐有贞等一一作答。到了东华门，被守门禁军阻止，英宗将头探出，大呼道： 朕是太上皇，速将城门打开。 守门军士不敢违抗，打开了东华门，英宗一行便进了紫禁城。按照徐有贞预先谋划，绕过文华殿，自左翼门进入外廷。坐在鱼车中的英宗，自正统十四年亲征瓦剌人，已是离开紫禁城八年了。此时的他还无心感怀，心中忐忑不安，没有悉听徐有贞等人摆布。到了奉天大殿，徐有贞等一般人将英宗的鱼车抬上三层汉白玉台阶，自正门而入。此时已约五更，按明朝早朝规矩，朝臣们在美臣星月未散之时急需抵达皇城，文臣经午门之左掖门，武臣经右掖门步入紫禁城。在金水桥南，一众朝臣按官阶顺序排列肃立，等待鸣鞭声依次过桥步上奉天殿。为了安定人心，景泰皇帝决定本日抱病上早朝，因此才有这满朝重臣在金水桥前等候。他们哪里知道，后庭之中，曹吉祥按照徐有贞的吩咐，预先收埋景泰帝乾清宫身边的宦官，令他们尽量拖延换景泰帝起身时辰，使英宗奉天殿这边有时间行事。徐有贞安排英宗在奉天殿宝座后面暂坐一时，立即命人鸣鞭。随着奉天殿广场上啪啪几声响亮带着回声的鞭鸣，大明景泰八年间的全体重臣衣冠齐整，鱼贯向正北而行，走上奉天殿丹池，进入奉天殿，文臣东侧，武臣西侧，恭候景泰帝。此时只见几名魁梧的军士登上金台，站立于金台正中的宝座之后，一众朝臣心中觉得有些疑惑，只因平日均为锦衣卫及宦官先行现身，还没有缓过神儿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形在金台上出现，就坐于宝座之上。众臣大惊，这分明是太上皇。此时传来徐有贞竭尽全力的声音： 太上皇已赴皇帝大位，还不快行大礼。 奉天殿之上，这文武百官除了徐有贞数人，竟无一人知道被囚南宫的英宗是如何突然在此现身的，而且他已复位。在不知就里无得商量的情形之下，已有大臣开始下跪，其他的也只好陆续相随，对英宗行礼高呼万岁。朝臣们的叩拜等于认同英宗复位。英宗轻描淡写地说： 因弟弟景泰皇帝有疾在身，请等拥戴朕复位，众卿仍旧用心办事，共享太平。 底下一众朝臣再呼万岁，早朝退。随之趁在朝臣未知事件原委之时，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司礼监主管太监兴安等被逮捕下狱。这便是发生于景泰八年元月十七凌晨的宫廷政变，史称夺门之变。夺门之变事成，徐有贞居功至首，他把握景泰帝患病储位待立，景泰帝计划抱病早朝， 朝廷满朝重臣将聚在奉天殿，千载难逢之机，杀毫无防备的满朝文武一个措手不及，造成英宗已然复辟，重臣不得不从的继承局面，以区区不足2000人之师，一举废黜景泰帝，将任用奸佞、丧失辱国、人心尽失的英宗重新推上了皇位，真可谓中国古代宫廷政变的经典之作。然而政变兵不血刃，不等于日后不会人头落地。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元月十九，皇太子开始在紫禁城文华殿读书。文华殿位于东华门内太子清明宫南，在一片金灿灿宫顶的紫禁城中，唯有文华殿这一群建筑镶着翠绿色琉璃瓦顶，别具一番风采。身穿金黄色礼服的皇太子和手中提着一只内有燃着木炭的精致铜制暖手炉，身穿蓝色宫女装的万贞儿步出清明宫宫门，后面跟着抱着几篱书陪读的秦昌及其他随身中官。当一行人刚刚过了清明宫前的石桥，迎面来了一群锦衣卫，压着几个五花大绑披头散发的人。走近一看，原来是被废景泰皇帝晋升宦官王成、舒良、王琴、张勇等。他们看到皇太子一行便停下脚步，王成目光投向了皇太子，眼中充满了怨恨和不甘。一名锦衣卫押送头目挥起马鞭，重重地抽在了王成的脸上，大声斥责道： 死到临头还敢无礼。 皇太子见此光景面露惬意，秦昌也现出不忍之色。万贞儿连忙放下手炉，以左手环绕着搂在了太子腰上，并以右手遮住了太子的眼睛。殿下无需理会他们。到了文华殿，似乎刚才的情形令太子有些惊魂未定。万贞儿将暖手炉交给一名中官，并交代道：殿下幼时有受过风寒，记得为殿下不时暖手。接着万贞儿又转头对皇太子说道：殿下专心读书，不必思虑其他，一切艰辛已成过去，殿下读书之地在文华殿东廊，我就在左春坊等你，距你仅一步之遥。太子点了点头，随秦昌往东廊而去。夺门之变后，官场趋炎附势特征彰显无疑。眼见英宗复辟已成，于谦等又被下狱，一些大臣转而落井下石。元月十九，言官在徐有贞授意下弹劾于谦、王文等人，诬陷他们勾结宦官、盈利外藩等罪。元月二十一，英宗正式颁布复位诏书，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天顺意思是政变是奉天之意，顺乎民心。复位诏书由徐有贞撰写，将景泰帝当年即皇帝位称为攘夺。照此说法，拥戴景泰帝即位的朝臣便皆为罪人。元月二十二，英宗正式复位翌日，于谦等人被杀。被杀前，英宗对徐有贞说： 于谦确实曾有功。 徐有贞答道： 不杀于谦 夺门之变，便出师无名。英宗记起当年景泰与众臣廷议迎击反京时，于谦那皇位已定，断无更变之言，恨意顿生，于是下令处死于谦。之后英宗对当年拥戴景泰帝即位及赞同易储的朝臣进行了严酷清洗，于谦、王文之外被杀的还有功臣都督范广、景泰帝身边的宦官王成、舒良、王勤、张勇、御马监太监郝毅等。英宗被囚期间，反宫中宦官对其有怠慢者也处死刑，如司礼监廖姓宦官掌管着御药房，便因为英宗在南宫时向他曾索取药物未果被诛。已去职的原礼部尚书何文渊，因为当时为景泰帝起草易储诏书，写下了富有天下传之子的语句，英宗下令逮捕何文渊，被迫自缢。朝廷决策机构内阁以及执行机构六部绝大部分长官被清算，内阁首辅76岁的陈询被廷杖100，充军北江铁岭。天监继承便世代障人眼目，愚者信之不齐，智者人云亦云，又何以为智者？在清洗朝廷重臣中，德高望重、文韬武略的吏部尚书王敖得以幸免。王敖时年已70有五，在英宗正统时代他便为国屡建功勋，景泰时仍然得到重用。景泰帝即位易储时，王敖恰好任职边官，位在北京，加之正统时英宗对其感官好，王敖吏部尚书职位未被褫夺。当一般老臣凋零之时，便是一般迎英宗复位者得志之日。徐有贞备受翰林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兼任兵部尚书，封石亨为中国公，一统兵权。曹吉祥取代兴安任司礼监大太监及掌管京城军队，其四子曹钦被封为昭武伯，子孙世袭，侄子曹炫、曹铎等都升官都督。杨善被封为兴济伯，任礼部尚书。一代奸佞王振也被平反，英宗下令在北京智化寺为他竖碑纪念，并立像供奉。于谦等冤死，景泰年间重臣被清洗。此时有一个名为李贤的开始崭露头角。李贤进士出身，英宗亲征瓦剌，随军出征土木铺之变，他幸运逃回北京。景泰年间曾任兵部右侍郎、吏部侍郎等职。李贤同于谦有共同之处，雄才大略，人品正直，为官清廉，但性格上二人有南辕北辙。于谦襟怀坦荡，嫉恶如仇，言行一致；李贤则心怀城府，谨言慎行，不动声色。在拥戴景泰帝即位更换储君事上，他顺势而为，随波逐流。李贤在朝臣中口碑不错，当朝臣凋零、国家用人之际时，李贤进入英宗眼界。同时刚因拥戴有功任司礼监大太监的曹吉祥希望内阁有人与其相呼应，也向英宗举荐李贤。权倾一时的徐有贞也接纳李贤，他与一心只求富贵的石亨、曹吉祥不同，他毕竟是士大夫出身，具治国胸怀，希望以一代名相而流芳千古，因此徐有贞需有治国才干之人在旁辅助。与外朝血腥动荡、人人自危相比， 内廷却是一派祥和，景泰帝一族已被驱逐出宫，英宗重返乾清宫，孙太后与内廷一如往昔般至高无上，皇太子恢复往日的尊贵。万贞儿自小在孙太后身旁，早已历经这份荣华多年，此时不过是重拾旧时感受。太子却有不同，两岁前有这份尊贵时还不懂事儿，两岁被立为太子，但父亲随即失势，他仍是少不更事，难懂世态炎凉。到懂事的时候，那已是日日头顶见悬，夜夜自求多福的囚徒日子，哪还有何尊贵可言？今时一夜之间，四周变得全然不同。中官宫女见到自不待言，就连教他读书的大学士见到他，都个个恭恭敬敬，给他跪拜请安。这些反倒令太子感到不习惯。皇太子眼中只有万贞儿千年不变，进宫后同被囚时是一样的，对他总是亲切平和。宫中人前，万贞儿待他一切遵循皇家礼数，人后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待他却不似大明皇太子。太子对待万贞儿，不论人前人后，皆如亲人一般，事无巨细，行事前都先看看万贞儿的脸色。太子内心总愿让万贞儿高兴才好，万贞儿所言太子皆称是，不服他的意思。万贞儿有时自觉愉悦，好在对此倒也无人说三道四。谁人不知道襁褓之中抱着太子的是万贞儿，之后又是万贞儿只身出宫伴太子被囚五年。再何况太子也不过十岁，同宝玉之人亲密也合情合理。天顺元年元月二十九辰，皇太子在清宁宫寝宫尚在安睡之中，以穿戴整齐的万贞儿从外间掀开青纱帘进来，坐在床沿上轻轻地拍了拍皇太子的肩膀，呼唤道：“殿下，殿下。”皇太子睡眼惺忪地说道：“给我再睡片刻。”“殿下，千勿万勿，读书之事不可误，不读书，皇上何以放心将天下传于你呢？坐起来，贞儿为你更衣。”听到这话，皇太子顺从地坐了起来。自太子首日时在文华殿读书，每前一晚，万贞儿就找陪读的秦昌问清楚次日所带书目，待太子预先备好。次日天不亮便起身准备太子衣衫和食物，之后才叫醒太子，为他穿衣洗漱，招呼用毕早膳，出门会同秦昌等前往文华殿，从来不迟到。一路又是照例叮嘱一番，太子也是一一答应。万贞儿心思并不复杂，既然有朝一日成为皇帝，必然熟知那些经书史籍、治国之策，还有那些教书师傅不是来自内阁便是翰林院，太子用心向学，皇上必定知道，现在绝不能授人以口实，说太子不用心。皇家之事常常是变幻莫测，未到真正登大位那日，一切都在未定之中。英宗皇子并非健身一个，凡事都是可变的，唯及皇帝位时万万不可变。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